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临出门，云岚又追出来。那时候太子车驾都准备出发了，他匆匆拎着裙子跑下来，连荣浩也不问，直接跑到玉露玉辇旁边，轻声道：“ 殿下。” 侍从打起帘来，太子也换了朱锦礼服，绣金云龙羽纹。严君玉也很少见他穿红，但一点也浸染不了他的气质，仍然是俊美的侧脸，晨光落在他鼻梁上，眉眼星辰一样微凉而耀眼。他听着云岚低声问着他什么，神色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淡漠，连声音也冷。 你才躲就是，不必问我。 严君玉本能地察觉到了他的情绪，莫名地想去到玉辇旁边，也不用握他的手，只和他说点什么都好，但一仗都涌了过来，把他冲到队伍的前端。荣浩难得骑马骑得这样端正，正仰头看着一杆金龙道，见他过来，把手上的一杆小龙旗推过来给他。严君玉还没反应过来， 给我吗？ 当然是你，东宫现在就你跟我了，你不举旗谁举？ 严君玉乖乖接过旗杆，虽然叫做小龙旗，但这一丈其实一点也不小，旗杆比枪杆还粗，举起来有丈余。早晨风大，吹得彩绣辉煌的金龙在风中猎猎作响。他怔了一下才想起来，这是敖季的旗。刚到东宫的时候，就是敖季和雨嫣然抢着举这杆旗的。那时候他还是费劲跟在队尾，看着他们骑着骏马一路飞驰，没想到自己也有举旗子的一天。因为这缘故，他沉默了一路，连荣浩逗他也没怎么搭理了。其实荣浩今天也比平常收敛许多，尤其出了内宫后，连话也少了，只告诉严君玉， 叶太傅以前就是东宫太傅，所以要到宫门口迎接。太傅严格，你这两天收敛点。 宫门处戒备森严，所有人都静静等待太傅到来，这场景看起来十分严肃威仪，严君玉却偷偷盯着城墙上渐渐融化的霜。他关注点向来是有点奇怪的，荣浩也不管他。严君玉看了半天，薄霜被照得亮晶晶的，他终于快忍不住想要在霜上按个手印，忽然觉得有点不对，转过头去。东宫仪仗在阳光下如同一片鲜艳树林，所有人都在安静等待，但他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萧景琰在看他。他坐过玉辇，知道在里面也是可以看见外面的，垂珠车帘有狭窄的细缝，很窄，只能看见一个人。东宫这次来了数百人，仪仗也如同密林一般，没人敢发出声音，连风声也听得见。所有人都按云岚教过自己的那样，垂眉敛目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但最该作为所有人表率的太子殿下却在看他。严君玉在马上扭了扭身子，竭力想当作根本没注意，但不知为什么整个后背上还是渐渐热了起来，也许是锦袍太热了的缘故。其实萧景琰以前也经常看他，很多时候严君玉自己偷偷看他，就被他一下子抓到了。萧景琰笑起来总是先勾起唇角，他连笑也是太子殿下该有的样子，端正得体，像转眼即逝的月光，不管严君玉会不会脸红。但哪次都和这次不一样，严君玉也说不出差别，就是觉得有些不同。也许他也想和自己说话，就像自己在出门时忽然想要到他身边一样，没有理由，就是想这么做。荣浩还说严君玉要收敛一下，其实他早就开始收敛了。在家的时候，他如果想要爬树就会去爬树，想打仗就马上叫上魏如开始打仗的。如果想见一个人，也是要连夜翻墙去见的。他是到了东宫之后才学会等待。他知道性子急不是好事，云岚所教的礼仪每一样都是要慢要等，真学会了也是很好看的。像萧景琰，严君玉常常看他写字也能看一下午，因为一切动作都好看， 都优雅漂亮，连发现严君玉在看他后然后笑着摸自己的头也好看。但严君玉很难做到，就像读书一样，他天生不是这样的人，学也学不像的。严老夫人找的算命先生说他是火命，严君玉那时年纪小，听了个半懂不懂，觉得火是好东西。兵法上都说了，徐如林，急如火，不动如山，但火焰也是有熄灭的危险的。虽然太子亲自迎接是尊师重道，有理可循，叶太傅还是不敢拖大，天一亮就到了宫门。严家虽然也是凌烟阁上的，但相对靠后，小时候也听严老夫人讲过，叶家是凌烟阁上第一家，想象过江南王叶慎走马踏春花，冠盖满京华的风采。后来进了宫，见到太子妃，果然一一印证。叶家人的七窍玲珑心和他们的好相貌都是为世人传颂的。叶太傅已是中年，仍然清渠俊秀，如同谪仙人一般，随从却不多，车驾也十分朴素。严君玉听见身边荣浩淡淡笑道， 叶家还是这样爱哭穷。 严君玉没想到他这样大胆，本来以为车驾里还有他认识的人，结果只来了一个叶太傅。太子政务繁忙，仍然恭敬迎回东宫，云兰带领工人等在内门，他从来规行举步，这次却有一个张望的眼神。严君玉当时还没明白为什么，直到看到他眼底的失望。都说严君玉傻，其实有时候他也是很聪明的。为什么要匆忙更换冬日时节的用具？为什么要临出门还追问太子？为什么他会失望？为什么在连荣浩看到只有太傅下车时也有点惊讶？因为他们等的人并没有来。太傅一到就考察起伴读的学问来，要是雨嫣然还在这儿，也许可以挡一挡，但现在只剩荣浩，严君玉就完全暴露了。要是以前，云兰一定会趁严君玉研墨时偷偷告诉他，太傅不能考察储君，所以在你们伴读身上下功夫，也许会给他一点提示也不一定。但今天他被这变故弄得心烦意乱，也就无暇顾忌了。所以严君玉懵里懵懂，自己认认真真趴在桌子上写。荣浩那边倒是轻松，他虽然最近专心和赫连斗智谋，连书经也很少看，但瘦死骆驼比马大。太傅考他君子不器，虽然和历年科考试题一样，是从四书中取人人都读过的题目，却要做出别出心裁的好文章，但对他来说还是太简单，一篇写下来文不加点一挥而就。写完看看严君玉还在那儿画他的墨乌龟呢。荣浩把这篇文章一交，叶太傅看了只淡淡道， 是好文章，只是写得太实了，不像注经，倒像是策论了。 大周取士有进士和明经两条途径，最近几科也出了不少好策论文章，像之前的平戎策连太子都亲自评过。所谓策论，其实是对时事政治进行议论，向朝廷献策的文章是最实用的。但叶太傅是传统读书人，学的又是儒，还是以四书五经为主，恐怕连预定新科状元的长安赋，在他看来也不过是诗词长赋，不能作为正业。荣浩以前就偏爱诗词风流，经书虽然也读得好，却不喜欢。当初叶太傅在时就被教训过了，所以倒也不觉得什么。他现在满心想的都是怎样才能既把赖在京中不走的西戎人打发了，又不触怒庆德帝，更能躲过段长福那些敬畏耳目，让人无法发现是东宫的手笔。所以文章一交，他就懒洋洋侍立在太子旁边，也忘了关注严君玉。直到一支望鹤香烧完，一个穿着猪袍的身影捧着一卷文章乖乖蹭到太傅书案面前，他才想起来， 糟糕，叶太傅今天这阵势，小爷那点三脚猫的学问多半要坏事。 太傅虽然出于君臣之分不便考察太子，只说是请太子观书，但太子讲究礼仪，也就太傅的题目做了两篇文章。 太傅考荣浩用论语，考严君玉的题目则是相对浅显的诗经，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，已经是照顾他年纪小，满心以为王侯子弟诗经都是从小背下来的。这首秦风无比浅显，讲的又是秦人忠于周王室抗击贤允的故事。严君玉只要通篇忠君颂圣，再追思一下周王室的仁德也就够了。但荣浩一眼扫到严君玉纸上写的东西，差点一个趔趄。这家伙最近天天跟他那个叫魏如的小厮在那儿舞刀弄棒，恐怕早就把太子手把手交给他的东西忘了个干干净净。太子殿下也算用心良苦，知道他看不进去书，而且之前的夫子是翰林院来的，也知道严君玉的水平，只要严君玉胡乱写点交差就行了。所以太子写了几篇注经让他背了，只要考起来从里面抄几句应付就行了。谁知道严君玉这家伙拿了叶太傅的题目，先是认真想了想，总算把原诗背了出来，还错了两句。抬头一看，香已经烧完大半了，一时也想不到别的，一看又是打仗的诗，干脆写了一堆兵法心得上去，什么三军未动粮草先行，还质疑士兵无衣是不是后勤出了问题。别说叶太傅，荣浩看了个开头都觉得额侧青筋直跳。叶太傅也算性格沉稳，看到他那满纸乌龟爬一样的字，也只是愣了愣。等到看下去，看到严君玉干干巴巴地夸了几句诗经好，忽然笔锋一转写起兵法来，顿时字也不用涂改了，写起来也不艰难了，还引用孙子兵法，大写什么善用兵者义不在急，粮不三载，莫乌龟满纸乱飞。荣浩站在旁边看着太傅面色越来越沉，顿时心道不好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